祝福你每天都是好生活好生活。

回首这相思的傲肩，哎呀呀啦你妈给阿妈，哎呀呀啦你妈给阿妈，哎呀啦你 告诉我，不是在梦里面。